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人科飞跃发展的企业级软件帝国。上回呢，我们讲到了 Integral System 对个人计算机上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人力资源软件开发毫无兴趣，于是呢，大卫多菲尔德于1987年创办了人科。人科啊，在经历了一段缺钱难熬的日子后，获得了飞速发展，1992年底顺利上市。上市前夕呢，人科公司的人力资源软件占到了人力资源软件市场大约 40% 的份额。此时啊，即使再努力，在人力资源软件市场上，人科公司能够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所以如果人科需要继续发展，业务的多元化不可避免。自1992年开始，多菲尔德一边忙着公司的 IPO， 一边着手考虑公司多元化发展的问题。他给人科公司选择的第一个多元化发展方向是财务软件。财务管理软件市场有别于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市场，这是多菲尔德第一次进入他不熟悉的领域。而且呢，财务管理软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那有很多的竞争对手，这一切啊都预示着这场战斗不好打。但是作为全球最早进入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企业级软件开发公司，在人力资源软件市场上的成功，让人科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企业级软件开发经验。那技术上的人科公司啊，比财务管理软件市场上的每一个竞争对手都更有优势。那为了确保人科公司进军财务软件市场能够一炮打响，多菲尔德呢把人科公司的经营资源都调集过来，全力开发这款财务软件。1992年年底的时候，这款财务软件在公司里的收入还屈指可数。但是呢，多菲尔德对这款财务软件寄予了厚望，他希望在将来财务软件对公司销售的贡献可以做到和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齐平。这个目标来得非常快，快的让多菲尔德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仅仅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年底，财务软件的销售额已经占据了人科公司 40% 的总销售额了。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成绩，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整个企业级软件市场正迎来多年难遇的一次基础技术大洗牌。企业级软件从大型机市场转移到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个人计算机市场，而人科公司呢，因为比大部分竞争对手都更早投入到这个新架构上，所以啊，在大转型里就有了巨大的优势。那更为重要的是啊，很多不同领域的软件，比如财务领域的软件转型，那是竞争对手呢把原先基于大型机的软件重新开发，移植到客户端服务器架构上的产物。那这种移植啊，必然带来大量的老代码，无论是开发效率还是软件运行起来的效果都会打一些折扣。而人科公司的软件呢，都是重新开发的，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负担。也许啊，在业务逻辑上最开始会粗糙一些，但不管是开发效率还是软件的运行效果，整体上都让它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这让人科公司的软件很快在竞争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仅仅一年时间，人科公司开发的财务软件就卖得非常好。接下来呢，人科公司又借助自己在这次企业级软件从大型机向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个人计算机的转型，在顺利攻占财务软件市场以后，开始了全方位的扩张。1995年，多菲尔德决定进军大型制造商领域，并主攻汽车、电子产品和消费产品制造商。当时啊，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财务软件销售增长大约是每年 38%， 但是大型制造商领域每年的销售增长是 78%。 这对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企业级软件的开发商们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业务领域。人科公司需要新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占领这个市场，那多菲尔德决定啊，尝试一个不一样的融资方式。具体来说，人科公司以技术入股， Northwest Venture Capital 以资本入股联合组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人科公司呢占股 49%。 那这样一来呢，人科公司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可以大张旗鼓开始进军这个领域了。有了钱以后，人科公司从市场上大量挖掘在大型制造商领域开发软件的经验人士，包括当时业界很有名的大型制造商领域软件开发专家罗杰·波塔里尼和 Chris Wong， 这让人科公司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站稳了脚跟。人科公司的扩张步伐从未停止过，比如说1996年买下供应链管理软件提供商 Red Pepper 软件公司，从此正式进入供应链管理软件提供商行列。1997年买下三家企业， Campus Solution、 Celeno Manufactory、 Team One， 从而涉足高等教育行业。1997年也是互联网兴起的一年，联合公司也开始涉水互联网。那这一年呢，联合公司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这个项目呢，可以让一部分用户通过互联网直接下载联合公司的软件，而不像从前那样要通过邮寄光盘才能够购买软件。当然，下载的软件本身依然是客户端服务器软件，和光盘上安装的没有区别。但是呢，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1998年，人科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日子不好过，原因就有很多了。首先呢，是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开始影响全球。其次呢，这个行业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最为重要的是，2000年即将来临，而当时因为软件设计上的问题，只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年。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将不是2000年，而是1900年。千年虫的恐慌让很多企业在要不要买软件之间犹豫不决。总而言之呢，这一年人科的销售终于放缓了。进入1999年，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上一年的不利因素仍在恶化。而在日子难过的同时，杜菲尔德又一次注意到了业界在悄悄发生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1999年上半年，人科公司推出了人科软件 7.5 版。这个 7.5 版具备了一定的局域网联网功能，公司的电脑可以通过浏览器在不装客户端的情况下访问公司的人科服务器，从而完成一部分的软件操作。1999年下半年，人科又推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8.0 版本，它是首个全面支持浏览器的版本。那在 8.0 版本里，人科软件的所有功能都不再需要客户端，只需要通过浏览器连接公司内部的服务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但是为了兼容老客户的感受，客户端在这个版本里依然保留了。同时1999年，人科还从 Oracle 挖到了克雷格·康维，那几个月后他成了公司的新任 CEO。 老 CEO 杜菲尔德呢，决定从 CEO 位置上退下来，继续做他的董事会主席。康维上任没多久，就买下了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厂商 Ventev Corporation， 把公司的业务扩张到了客户关系管理领域。2000年，人科全面从客户端服务器的架构转向了浏览器服务器的架构。这个版本以后的人科软件只有服务器没有客户端，所有的用户都可以通过浏览器，并且只能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人科软件的服务器，完成所有的业务操作。这种架构的好处是，只要用户装好服务器，那么任何一台在公司里面有浏览器的电脑都可以访问。那这样软件的使用变得异常灵活，这也是沿用至今，在今天云计算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改变的软件使用和交互方式。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人科似乎做好了进军下一个世纪的准备，并且又一次站到了技术